终于不管呼吸都缺氧，你是恨，每一丝痕迹的想起，别叹息宁愿喘息，你话里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

非常大声，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有你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别炸了 baby 都不想当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我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就是混乱我像踏着围绕自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中光照太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我得做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 我 有爱过别人的方式来爱我。当我们每次那样拥抱的时候，我心中反而感觉到强烈的失落。爱能爱多久，谁和谁拥有，也许是我没有秩序的狂热。整个世界那寂寞，紧紧跟在我背后，就算这样我也不回头。整个世界那寂寞，像个影子跟着我，我不愿再停下来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《有一天你总会明白》，范逸臣带出的《既往不咎》，林东松演唱的《爱情大梦》。 So

再相喧诺。